今时今日相信，其实全世界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是同一位的人物，叫做朱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是连上关系。因为他所创立的脸书 Facebook， 其实全球即是全世界有超过22亿的用户，即是说呢，其实占了全世界的人口大约是三分之一的人呢是使用这个的脸书 Facebook 这个的社交媒体。可能当中或者我们八成啦或者九成啦，其实都有这个的脸书的户口的了，都有使用到。有哪个没有的？哪个没有用Facebook 的？都有些、大部分啦、我都有用的、这位的朱克伯格其实是非常的年轻，他今年只不过是34岁，但是因为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是其中一个兼且他是大股东的原因，所以呢他这么年轻34岁就已经是涌身在这个世界头嗰五名首富之列。咁当然最近呢，其实我都知道 Facebook 呢，因为有唔同嘅原因呢，嗰个股价呢就插水式咁下跌咗。但係其实对佢嚟讲嗰个嘅财富只不过係数字上面嘅分别。虽然呢个朱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係咁年轻咁有为有咁多钱，但是如果你从网上的资料介绍他的时候，你看他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是有很好的品格。首先呢，他不是说欠什么那么多钱，但他不是说欠什么名贵的房车，他只不过呢经常是揸一架黑色的 Acura， 是一架普通的一架的房车。他呢又从来没有绯闻的。亦都有人问他，我哋有時都會發覺，點解好似呢個朱克伯格成日都係著嗰件嘅 T 恤，即係嗰件嘅圓領 T 恤啊？咁咧佢話，其實因為咧我冇時間去 shopping 去買衫，咁所以咧我一買即係同一個牌子同一個顏色，我一買咧就買一打兩打，咁我著到污糟咧我就換第二件。咁但係如果我哋唔知咧，就以為佢成日都係著嗰件都唔換衫污糟嘅嚇，佢就唔係。另外有人问他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娶一个不漂亮的太太的、他的答案呢其实都很简单，但是呢其实都非常好、我想姊妹都很喜欢听到这个答案、这个朱克伯格，其实我是有很多机会我可以接触到见到很多世界各地的美女、但是他说他所注重的是不是外在美，乃是内在美。他说外在美会随着年龄来到贬值，但是内在美就会随着那个岁月呢来到是增值、他说呢这一方面呢，其实所有华尔街的大亨啊，那些的银行家经济学家呢其实都知道的了。所以呢他说他自己就跟这些的经济学家呢都是一样，他说他不会去碰那些呢是容易贬值的东西、他说他为什么是会爱这个的 Priscilla 呢，就是他太太 Priscilla Chan。 他说呢，在女性来讲，那个容颜其实是她心灵的写照、她说这个的 Priscilla 她的笑容永远都是个美丽温和的、有人说 Priscilla 是高攀我，但是她说我完全不同意，完全不认为她是高攀我。她说你知不知道 Priscilla 她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话你试下考入去哈佛医学院啦，你考到入去都未必毕到业。咁所以佢话 如果你话我系高，即系如果你话佢系高攀我嘅时候，不如话系我高攀佢。朱克伯特佢嗰个嘅背景，其实同我哋今日所读经文嗰一位嘅主人翁嗰个背景都有啲相似。啊，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阿先蝶姊妹话读出嚟就系《路加福音》18:18-27，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呢一段嘅经文。啊，同样呢一段嘅经文嘅内容，其实喺《马可福音》10:17-25，《马太福音》19:16-24都有记载到。啊，综合三处经文嘅时候咧，你会知道就系话咧，系有一个嚟见耶稣嘅一个少年嘅官。啊，少年嘅官即系话可能系30多岁啦。啊，同埋佢做官，即系表示佢有权力，表示佢有嗰种嘅喺社会上边有嗰种嘅地位。啊，更加你睇翻经文嘅时候，喺呢一个嘅18:23提到呢一个年青嘅官系好富足。英文圣经咧就用到 extremely rich 嚟到形容呢一个嘅少年嘅官，啊，即系话呢一个年青嘅官，佢其实带住好多本钱，即系唔系净系钱，佢带住好，你睇人间人知佢带住好多本钱嚟到耶稣嘅面前，啊，问一个嘅问题，啊，这个年青人都算唔话得，啊，佢放下身段。啊，从你睇圣经记载，马福音记载到话咧，佢从系远处咧就跑到主嘅面前，佢咧跟住咧卜一声跪低，佢跪下系询问耶稣呢一个嘅问题。佢问：其实我点样先至可以得着呢一个嘅永生？咁，所以你见到呢一个嘅年轻嘅官，啊，虽然佢系年轻，佢有钱，佢亦都系有教养、有地位。但是他是相当有一种的诚意，有真心来到是请教耶稣。这个少年的财主，其实他心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一种的恐惧，很怕一样东西，啊，怕什么呢？就是说呢，怕得不到那个的永生，啊，所以 是他要问耶稣。在传统上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知道死亡并不是人类生命的结束，但是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如果不知道究竟死后去哪里的时候，或者死后是没有把握的时候，这个会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悲剧和遗憾。所以这位的少年的财主，他对自己的永生他没有把握，所以他问耶稣，我应该做什么的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他用善事的，在其他经文，就是说他要想着可以做一些事，然后就可以得着这个的永生。你看回那段经文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年轻的官，他是很热心，他是很敬虔，对神很敬虔，他遵守了所有犹太人传统的诫命，所以他看来呢，其实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是踌躇满志，他想着心里面，哎，我有钱，我有权势，我有心，我有力，啊，我有这些本钱，我有这些本钱的时候，啊，也都有这个的心智的时候，就是说诫命我已经守晒了。主耶稣，你即管放马过来，你开什么的条件，又或者呢，你告诉我是怎样得着永生呢？一定做到，我难不到我的。但是主耶稣其实针对了他的死穴，针对了他的要害，就要求他将他的财产是变卖，然后呢去分给穷人。那这个的少年的官，哎呀，听了之后很流难，啊，得着永生当然是好，但要放弃钱财很难，究竟怎样选择呢？钱好啊，还是永生好？钱好还是永生好？最后记载就是说，他悠悠愁愁的离开。 耶稣话，即系有钱人进入神嘅国系何等嘅艰难，即系有钱人进入神嘅国非常嘅艰难。你可能话，这个故事同我无关，我冇乜钱嘅啫，我唔系有钱，系咪真系冇钱呢？加拿大是一个物质富庶的国家，几年之前有一个的统计，有一个的报告说，全世界30亿的人口，30亿，如果你当你70亿 全球的人口，即是说四成，又或者夸张的接近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2,000美金之下。另外超过 80% 的人，即是总人口超过 80% 是生活在$10美金之下。40%， 接近一半的人生活在$2,500美金。然后 80% 是生活在$10美金。即是说那40%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的标准来计，我们去 Starbucks 喝杯咖啡都不止了，$10美金，可能我们去喝餐茶都不止了。如果我们拿最低的那个标准，即是说呢，如果你在温哥华当赚取最低工资，现在就是12.65，你每天8小时工作，即是说你每天大约有$100的加币的人工，当啦美金和加币咁啊容易啲，一间比较就加币美金咧，其实就是1:1咁样嚟当算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你的收入当系$100嘅时候，你比世界超过40% 嘅人，或者接近一半嘅人口，你的收入是超过40倍，因为$100同$2.5比较。是超过40倍。如果你的收入是同 80% 的人，即是说$10留下的人来比较，你的收入比他是多10倍，是$100和$10的比较。哇，原来我们呢，在全世界当中呢，我们做一个最富裕最富裕的国家，而我们呢亦都是最富裕的一小部分人。反而呢，我哋成日经常呢嘅，哎呀死啦，唔好夠钱使添。而家我哋又埋怨呢，哎呀我哋退休呢唔知夠唔夠钱养老。我哋又驚呢，哎呀嗰啲 RESP， 即係嗰啲教育储蓄基金，又唔知夠唔夠俾我啲仔女去读大学。我哋担心好多嘢，我哋担心，哎呀我储唔夠钱去环游世界。但其实原来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比起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或者是90%的人口，我们是富裕得多。所以如果真的来照直来说，你又有钱，我又有钱，我们个个都是有钱，我们个个都不用忧柴忧迷，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所以主祷文呢有一句说话，就是说呢，求主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试问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试过说担心过，我们今晚我们一阵间崇拜完没会没有饭食，没有 lunch 食，我们会不会担心今晚会没有饭开，会不会担心明天没有早餐食？没有，我们从来都不用担心。我们知道呢，早餐、午餐、晚餐是必然的，是你不用求，你一定呢就有得吃的了，看你吃什么而已。我们只是担心，哎呀今晚我们吃晚餐有没有龙虾，我们担心有没有鲍鱼，哎呀我们担心有没有皇帝蟹食，我担心这些。我们呢也都不需要担心没有车渣，哎呀我们担心我有没有钱买那架名贵房车，我们可能担心这些。圣经话有钱人进入天国是何等的艰难，即是说根本没可能， 有钱人都冇可能，因为当你有钱嘅时候，你会觉得呢一样嘅嘢啊，有钱好怪嘅东西啊，呢一样嘢系你最大嘅依靠，系你感觉到系俾到你有好满足嘅安全感，亦都俾到你有舒适。主耶稣话：有钱人进入天国，比咩咧？比骆驼穿过嗰个针嘅眼更加嘅困难。啊，即系话咧，一个好生动嘅比喻。啊，但系主耶稣话：佢话在人所不能嘅事，在神却能；人唔可能嘅事，喺神嘅里边可以。But with God, it is possible。在人不可能，大神都可能，样样嘢都可能。所以今日其实你可以成为基督徒，我可以成为基督徒，今日我能够在大家当中，在人来看完全不可能，我们没可能信耶稣，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看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当我们进入去第十九章，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图画。第十九章一至九节，这里讲什么呢？耶稣进入这个耶利哥，经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撒该，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就是说呢 是帮人收那些税项的，是一个财主，或者又是有钱人，他呢见到耶稣呢，是想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他呢又因为矮，又人很多，他爬上去那个树上面，要看耶稣。耶稣因为他想耶稣一定是由这里经过。第五节就是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望一望上面，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说这个撒该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何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段经文也是讲到一个有钱人，一个财主叫撒该，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是临到他的身上，就是说救恩临到他和他的家人身上。当耶稣是叫撒该你在树上面落下来，撒该怎样？他即刻圣经讲到是欢欢喜喜的来到落下来接待耶稣。跟住呢，你发觉他没去犹豫，他想都不用想，他说我一半的身家我分给穷人，跟住我呃过边个人的钱我四倍还返给他，一半给晒穷人，另外一半可能这个四倍那个四倍那个四倍全部可能拎晒出去。你发觉他不用不得钱计呀计呀，他没有计，圣经说他欢欢喜喜的来到将这一些的钱给晒出去。似乎撒该他找到耶稣之后，他找到基督，他知道这一样是更加重要。似乎就是说他找到耶稣找到基督之后，钱在他来讲再不重要，所以 Here's my money, take it、这个四倍那个四倍一半又给了一些穷人、他好像说，好像圣经所讲，我找到一个宝藏，我找到这个的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主耶稣，就是神。他找到之后就说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说我找到耶稣。主耶稣就跟着怎么说，今天救恩 做了这家，啱。他要找的东西他找到了，这个的财主，同样一个财主，他今天可以进入天国，救恩临到他和他的家人身上，完全没可能的事，但在神凡事都能。你看到其实就是说呢，天国不是好像之前那个的年轻的官一样，有钱的官一样，他进入天国的时候只要计算我要放弃几多少，要放弃这些钱财，我应该怎样做，我究竟拣选天国还是拣选我现在的金钱呢？很困难的来到去作出这个决定，最后他悠悠愁愁的离开耶稣。另一方面，这个矮小的撒该，他知道自己找到这个宝藏，找到这个的 是宝贝的时候，圣经说天国又好像宝贝被发现之后，你发现了个宝贝之后，你小心将这个宝贝就埋在地下里面，然后我变卖了所有一切的，卖了我的家财，我要买这个地，因为这个地里面有那个的宝贝，有那个的宝藏。撒该他发现了这个宝藏之后，他欢欢喜喜，而不是忧忧愁愁的变卖他一切的财产。撒该将一半的分给穷人，另外将其他的钱四倍四倍还返给他曾经骗过的人，因为他得着神，他得着耶稣，得着耶稣这个宝贝之后，其他已经是不在乎。其实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已经得着耶稣这个的宝贝。在过往的日子里面，不知道你对这个的宝贝那个的态度是怎样。明天是教会的旅行，其实教会的旅行也代表呢，我参加平安堂第一次的聚会的一周年。因为我是去年呢是第一次呢是参加是平安堂的这个八月公众假期这个的旅行的，那个的旅行呢是很特别，对我来讲很特别。为什么特别法呢？你问一下 Stella、Gordon 他们知道了、有一点点惨痛回忆、虽然其实我是在9月1号来到大家当中来到侍奉，但在过往的11个月的里面，其实我感觉平安堂，我感觉这间的教会是一间神所祝福的教会。我也发觉彼此之间我们有那个的和谐，我们有那个的合一的表现。很多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一班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执事会、他们年轻有为、他们忠心的侍奉。其实我们都同意，其实是平安堂是一间有素质亦都是有潜力的一间的教会。在夏令会，我们在那个分享会当中，其实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都有很多是正面的评价对于平安堂。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平安堂我们是需要加多一份的热忱，我们要加多一份我们那种叫 passion。我们有些火，我们有些那种的从神而来的 那种或者叫激情，特别是在三个层面上面。这三个层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圣经的真理追求上面，第二方面我们的祈祷生活，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那种的热诚。因为其实这三方面 正正就是教会存在的根基。如果我们这三方面的支柱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是说教会就是扎根于沙土上面。如果我们扎根沙土上面的时候，当有事情来到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来到去应付。当我们去打开我们的秩序单的时候，当你看到教会的主日学出席的人数，当你看到教会月讨会出席的人数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大家会不会觉得平安堂这两大根基，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圣经真理的追求，我们会不会忽略了呢？我们会不会没有看重到呢？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至三节的里面，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他写了信是给七间的教会，其中一间叫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你看回在第二节的话，这个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称，也不能是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即是说以弗所教会他有好行为，劳碌侍奉，又有忍耐，又有那种的公义，他不容忍那些的恶，不可以容忍那些的恶人，又不会受异端邪说所来瞒骗。但是在第四节的里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即是说若果以弗所的教会他不悔改，神会将以弗所教会这个的灯台来到拎走，即是说不可以再为主来到发光。这个就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的评语，最后一个的责备。可能你说，哇，主耶稣你好严厉哦，以弗所教会其实做得很好的了，这么多样好东西，只不过是一样而已，一样不好就要受到这么严厉的责备吗？是啊，原来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和祂的关系。若果我们缺乏了我们起初爱神那一种心的时候，这个的关系就很难维持。无论我们为主做多少的事，可能都未必蒙主的悦纳。我在香港来的，可能大家都香港来的，我们读中学，我们那个时代读中学的时候呢，是要考会考。考会考呢，有一科呢你一定要合格的，这一科你不合格呢，你读不到预科，你读不到大学的。是哪一科啊？嗯，不知道，没理由的。或者英文科，以前是殖民地社会英文科，即是说你就算你其他的科目你拿 straight A， 你英文肥了呢，你读不到预科，中六中七读不到，你都读完了，你读完都没有大学收你。所以变成你不可以说他跟校长讲，中校长讲，校长你不要咁阉尖啦！我 4A， 我物理一百分，数学一百分，我就中文一百分，我就化学一百分， 啊，这个的拜埃一百分，一科英文我肥了而已嘛。那么校长你不是说啊，就是你科科 A， 你科科一百分都好，你不应该肥那科你就肥了，即英文科你肥了。即你读中，你读预科冇得读，就算读到你读唔到大学。即系话咧，若果喺神嘅眼里边，如果有一样嘢可能呢、这、一个，如果喺以弗所教会度，我哋睇到神系好注重我哋最初对佢嗰个嘅心系点样样，佢好睇重我哋最初我哋信主嘅时候，我哋最初加入教会嘅时候。我哋对主嗰种嘅热诚，对主嗰种嘅追求，属灵上边嘅追求，喺圣经话语上边嘅追求，我哋最初嗰种爱主嘅心，而家我哋系唔系冷淡咗咧？弟兄姊妹，让我哋嚟到回想翻昔日你同我听到福音，我哋接受咗救恩之后。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居然为了我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的缘故，他钉身在十字架上，以致今天我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以致我可以得着永生的确据。可能你和我都是信主的时候，我们立志，我们可能已经立了志，我们立志我们一生的跟从主，我们立志一生的认识侍奉追求主。但是曾几何时，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你发觉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同你最初你信主的时候有显著的分别。你发觉你昔日那种的豪情壮志已经不复存在。你说是我当然需要神啦，在我生命当中我不会缺少神，我知道信耶稣的好处，我要神，但我只不过是要这么多，我要这么多神。我知道大小朋友回来教会好，为什么不好，我们让他有圣经知识，我们让他学习一些 的道德价值观，对他将来来讲非常的好，但我只是只要这么多这一位的神，我只是只要这么多的神，一部分就够了。就是说我不想神你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不想神你占据我的人生，所以牧师你不要要求我这么多，我现在的教会生活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这个会不会是你的情景呢？主耶稣说你要重拾你起初的爱心，否则你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你自问11571 Daniel's Road 这里再为主发光。所以有一首的诗歌叫愿那灵火复兴我，这首的诗歌其实歌词提到在明媚的春光里面，在幸福的生活当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我们早已经将主的恩典忘记。另外一节也都说，在稳妥的事业里面，在迷人的笑声当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我们早已经将主的恩典忘记。但最后诗歌提醒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将主的恩典来到忘记。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是一起的纪念主他舍身的大爱，在纪念主舍身大爱的同时，我们一同来到去反省 若果我们是失落了我们起初那个爱心的时候，若果我们发觉自己在那个不冷不热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求圣灵又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唱这首的诗歌《愿那灵火复兴我》，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主餐。 从神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做把主人端忘记，愿那复兴我地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温他的鲜叶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做把主人端忘记，愿那复兴我地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